欢迎收听热血悬疑刑侦小说《复剑结案报告》，作者功夫包子，演播深蓝蔚蓝、八千里路、扶风，后期青玉，来月文化制作出品。 即便这案子的卷宗两个人都研究过了，真正看见这位老人，新界和贾佩依然是有些动容。程一民的父亲是个残疾人，他的右臂期间残缺，右脚也有点跛。当他走进办公室的时候，新建帮手接过了旁边门卫手上拿着的那些资料。程一民的父亲显然跟检察官打过不少次的交道了，看出来新建和贾佩就是这次案件的负责人，立刻伸出左手。 检察官同志，你们好。 语气里带着一点口音，站得笔直笔直，身上穿的是一件洗得有点发白的外套。新建跟他握过手，领着他坐在沙发上，贾佩也拉进了椅子。 老人家过来是有什么事吧？ 程一民的父亲笑了笑， 知道小明的案子可能要再审，我把资料什么的拿来给你们看看。 他说着指了指桌上的那叠文件， 整理了很长时间，可能对你们有用。 稍微显得有点拘促，贾佩和新建彼此看了一眼，对于对方的意图了然于心。只是面对这么一位家长，他们又实在没有办法拿出公式化的说辞来应付。似乎是看出了他们的想法，程一民的爸爸有点尴尬地想站起来，但是人刚弯腰起来就犹豫地又坐了下去，他脸色有点难看。 我知道你们检察官同志平时工作都挺忙，我也不好意思打扰你们，说两句话就走。 他用左手把眼镜摘下来放在腿上蹭了蹭，然后重新戴上。 我以前是个军人，转业之后呢，给安排了一个司机的活儿，生活条件勉强过过日子的，但是环境不算好。小明这孩子从小人就鬼，胆子也大，还不懂什么事儿的时候呢，就喜欢跟比他大的人一起玩。后来我工作的时候呢，工伤，人废了，家里情况就更不好了，所以小明过得比一般人要苦。 这一段话可能他跟很多人都说过，逻辑表述得很通顺，也很流畅，只是里面的心酸，哪怕是再重复多少遍，也无法掩盖。他说完了这段，很沉重地叹了口气，自嘲地扬了下嘴角，却没有抬头，大概是不想看见新界和贾佩的反应。 虽然日子过得不比一般人，但是我从小就跟小明说，犯法的事儿不能做。男人可以没本事，但是不能没有责任感。他书念不下去就很早出来给人干活打工，我知道他不是给我长性的人，什么活都是干不了几天就嫌人家这个嫌人家那个的。所有亲朋好友我都求过了，可是这孩子…… 新建微微皱了下眉，程一明的犯罪记录栏上东西确实不少。 我知道这孩子有点混。 程一明的父亲看着新建， 但是他再混，也不可能去干这贩毒这种遭天谴的事。检察官同志，我希望你们能查清楚这件事。我…… 程一明的父亲说完了就要挣扎着站起来，新建上前帮了他一把，下一刻感觉胳膊一沉，老人当场就要跪下，幸亏新建的动作很快，用力把他拖了回去。贾佩递给了他一杯茶。 老人家，程一明到底有没有参与贩毒是可以调查清楚的，你要相信我们。 我知道现在很多人眼里他是罪有应得，但他毕竟是我唯一的儿子，我这一辈子也就这么一个儿子。 这句话说完，老人的眼泪也出来了，一滴一滴地落在裤子上。新建一直没怎么开口，看到这样的情况，也只是将身后桌子上的纸巾递给对面的这位父亲。贾佩倒是在劝，女人大概这方面天生是有天赋的，即便没有做出任何的承诺，在最后程一民的父亲离开时，脸上不乏充满希冀的感激。送走了这位访客， 加倍问新建。 哎，你相信程一鸣是无辜的吗？ 一瞬间，新建觉得这话有点耳熟，似乎复制以前也问过相似的问题。脑海中浮现出另外一张脸，新建有点莫名的笑了笑，然后坐下来翻阅着那些文件。 重要的不是我信不信，而是他到底做没做。 这位父亲为儿子做的确实很多，资料里事无巨细地整理了所有可能涵盖的信息，即便很多是没有意义的，但是不难看出这份心。新建突然抬头看了贾佩一眼。 你觉得这世上最伟大的感情到底是什么呀？亲情？友情？爱情？ 贾佩扬起了眉。 这问题就跟最伟大的人一样无解吧？ 带着一个罪字，很多时候都是没有答案的。新建笑了。 感情无解，人绝对有解。 哦？是谁？ 人民群众呗。 这句话其实不是他的原创，是傅志说过的。毫无预警的第二次想起了对方，新建下意识地看了一眼墙上的时间，离下班的时间还有两个半小时。注意到他这个动作，贾佩有些好奇地凑近他。 怎么，一会儿有约？ 新建没回答，只是笑笑，而这种反应总是能把其他人的兴趣调到了最高。贾佩不死心地追问， 我听人说你没有女朋友啊。 不过这个消息到底是怎么打探来的就不清楚了，只能说新建这样的人用这么高调的方式转到高检，但凡是没有明确对象的人，对他都有些自己的考虑，贾佩也不例外。他甚至没有过多掩饰自己的兴趣，然而新建只是举了一下自己的手作为示意，看着对面的贾佩讶异地愣住。 你结婚了？ 这信息的偏差也太大了。 算是订婚吧。 新建解释了一句，视线不受控制的又扫到挂钟，第一次体会到了思念的感觉。下班立刻跑到医院，新建一直到带了满头汗坐在复制的床边，看见对方疑惑地放下手里的书打量他，才笑着解释。 复制，我觉得我现在有点疯。 后者点点头。 啊，我看出来了。 挂着一脸傻兮兮的笑容冲进了病房，气都没喘利索就抓着他不放。 我今天上班的时候一直在想你。 复制愣了一下，一时间不知道怎么去反应。这种话突然听到新建说出来，总觉得什么地方有点怪。他嘴唇动了动，没能成功地挤出一个字。新建倒是也不在乎，他擦了擦汗，然后用力握了一下复制的手。 我觉得我越来越像在谈恋爱了。 说完，他干脆去洗手间里洗了把脸，留下被他说懵了的复制呆坐在床上，开始认真地考虑新建白天是不是吃错东西了。新建陪着复制吃完了晚饭，收拾好东西，看着对方拿过书，然后突然想到了一个问题。 是不是快报名了？ 复制愣了一下。 什么报名？ 思考啊，是不是快报名了？ 之前发生了太多事，乱得毫无头绪的他也就没有再关注这方面的事。复制挑了下眉。 马上就要考试了，你才开始担心报名的事？ 报完了？ 早就报完了。 忍不住翻了个白眼，复制无奈地摇头。 靠你简直是自找麻烦。 但是下一刻新建却突然笑了。 所以你已经报名了？ 嗯。 视线转回书上，复制不怎么在意地应了一声。新建没有再接话，只是笑得有点嘚瑟。他知道这次复制肯定不会敷衍了事了。从对方的眼里他已经看出了认真。踏实地放下心，新建浏览着网页新闻，状似随意地扬起了嘴角。 复制，你一定会是一个非常出色的检察官。 对此看书的人只是脸目轻笑。 等我当上再说吧，哪有那么容易啊。